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90摄氏度，北转南风3级左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虽然今天呢是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但是没有出正月都是年，所以张征在这儿呢再次要祝愿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新春快乐。那么在刚刚过去的7天春节长假当中的教育面对面，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经典阅读年味书香。那么今天我们早间的经典版节目继续要带领大家在诗书当中去感受中华的传统文化。好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然后和大家一同来品味中华诗词。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首先呢，我们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回信香港少年警训成员，祝福和勉励香港青少年。201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820万，就业压力不减。市疾控中心通报，本市流感病毒活动度将持续呈现下降态势。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今年春节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给香港少年警训成员回信，感谢他们寄送亲手制作的新春贺卡，勉励他们好好学习，健康成长，早日成才，并向香港广大青少年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节日的祝福。习近平在回信中指出，祖国和香港的未来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希望你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多学点历史，多了解点国情，开阔视野，增长见识，锤炼本领，早日成才，以实际行动服务香港，报效国家。国家发改委近日透露，2018年全国有820万高校毕业生，970多万登记失业人员及部分去产能职工需要就业，总量压力不减，结构性就业矛盾依然存在。未来将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大力促进就业和创业。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最新的流感疫情通报，根据本市季节性流感以往的流行特征，结合目前的监测数据分析，预计未来本市流感病毒的活动度将会持续呈现下降的态势，并于3月中旬后逐渐进入到非流行期的水平。恰逢春运高峰，短期内人群流动大幅增加，交通工具人群密集，聚会交流增多等因素会增加流感等呼吸道疾病的传播风险。

古诗古文说出来，听起来呢又有意思，而且呢也非常有意境。 对，不少这样的。 对，比如说每天早上都被自己帅醒啊，翻译成什么呢？就是玉树临风美少年，懒静自顾夜不眠啊。 嗯， 主要看气质，翻译成是请君莫羡解语花，腹有诗书气自华。 是啊，他其实这样的帖子还有很多啊。那首先一点，大家不要误会，就是他们所说的那种古语的古诗并不是存在的啊，这也是后人啊自己的杜撰的啊。当然了，如果我们能照着古韵杜撰出啊，用好的语言把生活当中常有的情感杜撰出来新的意义，我觉得这个也不妨一试。 对 啊，而且呢，我们看到被自己帅醒，这个帅是什么样子，我们可能没有直观的感受，但是换到古人那种精炼的表达，他直接说到玉树临风，既有玉树的高大挺挺拔，也有他的那种硬朗，他的那种生机，而临风所立呢，这个一相对的一比较衬托，我们就觉得哦，这个帅是这个样子的，就直观了很多。如果说帅醒，那不过是一时之事啊，一时之感。那么刚才你说到那句变成懒静自顾夜不眠，这就变成了一夜，甚至可以变成了一世，这无形当中呢拓展了很多生活的空间以及想象的空间。包括主要看气质，那次要看什么我们不知道，这就变成一个开玩笑的一句话。但是如果说请君莫羡解语花，就是说你别去羡慕别人的那个美好，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样呢还把这气质从哪儿来说得更清楚一点。 嗯， 古诗的美好和凝练可能就在这里了。 那究竟应该如何鉴赏并且发现这种美呢？申一老师， 方法都是我们后归纳的哈。但是各种各样的方法，最简单的，首先你得识字，识人，识事，世间的事，还要识物，最后要识法。 对，您刚才说的这个一共是五个识啊，我觉得前面几个都比较好理解，像识字很通俗的易懂，就是我们能读懂、啊、 对，你得先看懂。 对，识人呢就是你去了解作者。 是的。 识事啊，刚才你说识事就是掌握诗歌创作的这个背景。 对，你得知道这时候在什么朝代发生了什么事儿。 对， 嗯， 那最后这个识物和识法怎么去解读？ 这个识物啊，应该说就是包括这种名物啊、制度啊，哎，等等等等。说白了，我们同学习是很了解，叫文化常识。 嗯， 你要不了解这个文化常识，有时候你还真不知道古人在讲什么。我记得曾经考过一首诗啊、就是这个陆游啊，上阙是在讲陆游的一个梦，下阙呢讲到的睡觉寒灯里，就一下我这觉就醒了，看到一灯如豆，哎，那种凄寒凄冷的那种感受。然后呢，提到漏声断，月斜窗纸。当时呢，就选错的同学特别多。后来我在问学生，我说怎么会选错呢？他们说不知道这个漏声是什么，说以为从哪儿传过来的声音。我说实际上，我说你们不知道吗？古代计时拿什么计时？不像咱们现在看表，古代拿什么沙漏、水漏这样的滴漏滴答滴答的代表时间的过去啊？这漏声断就是漏声停止了呀。但是你不了解这个物，你就无法去体会理解这个诗。而且呢，我想随着这种时间的推移，这个对于物的解释它也会比较丰富，它也会有很多的改变。比如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是诗经的第一首，后面就该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了。那我们知道，如果从诗经讲，这是诗经六义当中很明显的叫做，就是先言此物，再及彼物，由此及彼，这个叫兴。那么后来也讲说完全没有关系吗？这个鸠，关关雎鸠的这个雎鸠，它是水鸟，是不是就是真的跟爱情丝毫没有联系呢？我们现在不得而知，因为这个链条已经断了。其实中国古代不少这种神话呀、联系啊，它失传了，所以这个文化背后还真的是啊，就是说我们得对这个物有充分的了解啊。这是我们在讲到的识物之功。 那第五把的这个钥匙呢，就是识法。那么说到这个识法呢，比如说除了我们熟悉的押韵啊、平仄之类的，还有什么样具体的方法？ 其实我们全面的了解的话哈，写诗词呢首先要有格律，它真的就是语句之间啊，它的讲究都能读出一种节奏哈，错落的感觉。另外呢它也有一些规律哈，比如说诗的平仄啊，上联和下联啊，上句和下句的这样的相对，还有这种对仗啊、韵啊，哎，古今体。那我们知道，古体诗唐代以前啊，它的诗歌是古体，那么相对来讲形式会比较自由。唐代以后呢，它就是今体诗，或者我们也叫近体诗。那包括绝句，包括律诗。比如说我们在讲到律诗，我说我先了解一个法，这个律诗讲起承转合，那起笔说清楚事儿，然后在承接的时候，哎，这个事儿啊，或者这个情啊，或者这个景啊，具体的我们要给它描摹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样。而到转的时候，我们所说的由表转里，由景转情，那最后的合收尾解决，是吧？那么这些就是利用一点点诗歌的小的知识来帮助我们全面的了解诗歌。这个呢慢慢的，我想我们同学或者其他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听到了一点，这里头还是有讲究的，不是说语文啊或者说读诗啊完全就是我心里头感觉，哎，大家蒙着来。那你发现了一点钥匙，我们讲钥匙或者讲这种套路，其实不是套路，是思路，是人常有的情感表达的这种方式，是吧？那我们再去读诗，你就会觉得哦，这个诗歌会亲近很多。 嗯，所以呢真正走进诗歌看来还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 对 啊， 嗯，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刚才申怡老师讲的这五法，识字、识人、识事、识物和识法，来解读一首诗歌呢？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来诵读一首苏轼的《红梅》啊，我们来看看能不能通过五法来解读。怕愁贪睡独开池，自恐冰融不入时，故作小红桃杏色，上虞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随春态，酒韵无端上玉鸡。痴老不知梅阁在，更看绿叶与青枝。这个是苏轼《红梅》。如果我们说用刚才您讲的这个五识的方法， 嗯， 第一个识字，你先初步了解他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对，而且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理解不了冰融，那我们用现代的这个理解去看，冰它是冰冰凉凉的，融是容貌，那我们还得有点悟，比如说对梅花，那梅花我们必须要知道它是凌寒开放的，是吧？所以说它长的那个小样也可能就是冰冰冷冷的那个样子。 对， 嗯， 然后如果我们说在识人苏轼，以及后边的识事，识事呢就是要了解诗歌创作的背景， 因为这首诗后面他提到了一个诗老啊，所以还是我们在讲的要有一个这个对于背景的了解。 嗯， 这诗老呢是一个叫石曼卿的这么一个诗人，那是苏轼是对他的尊称和敬称。那梅阁，阁格调品格，那我们讲人格也是人的精神，梅格就是人梅的精神。他说诗老不知梅格在，就是石曼卿啊，你根本就不知道梅花的品格和精神是什么，只更看绿叶与青枝。石曼卿写过一首红梅的诗，叫做任桃无绿叶，我以为它是桃花呢，但是它那个枝条上没有绿叶，所以它不是桃花。变性有青枝，我以为它是杏花呢，可是枝条是青的，所以我来确定它是梅花啊。那么这个就叫不识梅阁啊。当然了，这个苏轼真的是经历了他人生的不如意，他一方面是点评石曼卿的这个诗，说石曼卿你写梅没写好，就像老师点评你的作文说你没有中心思想一样，是吧？哎，你光是外在的了。另外呢，也是借这个来表达自己的一种坚持和坚守。 嗯，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你了解了字儿，然后你了解了作者，因为苏轼有那个著名的乌台诗案啊，还有几次被贬啊，一直贬到海南岛，是吧？那在过去呢，就相当的远蛮荒之地了。如果没有在这种困难中的坚持，怎么会有 我们看到的苏轼的种种诗文， 嗯 啊，因此他也借梅花来表达了自己的坚守， 嗯， 尤其是让我们看到的，他提到了说这个梅花呀，表面上前几句就刚才你念到的，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嗯，好像这梅花不怎么样，因为他说这个怕愁贪睡独开迟， 嗯， 他把梅花开得晚，比别的花开得都晚的原因归结到哪儿呢？ 贪睡， 哎，贪睡懒， 懒， 哎，这是一个懒惰的梅花。 嗯， 我们觉得，哎呦，不成啊！这么正能量的一个梅花，怎么说人懒啊？嗯，后面还说，自恐冰融不入时。什么叫入时啊？合乎时尚嘛，嗯，哎，时髦、时尚 ，fashion 是属于这个， 嗯， 啊。那这还是一个庸俗的梅花，还想时髦， 嗯， 啊？还有故作小红桃杏色。就把自己捯饬成像那个小桃花小杏花那个红艳艳的颜色，那还是一个太爱美的梅花，这个我们就讲越来越不像话，越来越不像样， 嗯， 其实这个在写法上它就是一种欲扬先抑嘛，先把梅花使劲的贬使劲的贬，我们都看不过去了，说不对，这不是我心目中的梅花， 嗯， 啪一下梅花的形象就反弹回来了，叫做上虞孤瘦雪霜姿，还是有我自己的，就外表和你们全都一样了，我的气质好，没办法，是吧，哎， 嗯， 我的这种凌寒傲然的样子还是表现出来，然后才能特别直接的说寒心未肯随春胎啊，一个未肯就是我根本不愿意与这样的世俗同流合污， 嗯， 不愿意跟你们这些俗花艳朵在一起。苏轼还写过大雁，他讲什么样的大雁，叫做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也有一个不肯，我能不能跟权贵一样，太能了，我能不能攀附于这个世人，太能了，但是不愿不肯，后面的孤傲就体现出来了，我外表跟大家都一样，我也是红色的，但是最后说我是什么红呢，九韵无端上玉肌，玉肌是白玉的底子，我虽然外表是红色的，但我底子是白的，只不过是九韵涌现出来了，那么这一下子就跟我们熟悉的一个唱词，就这个对白叫脸怎么红了， 嗯， 啊，这个就进土匪窝子了，嗯，那就精神焕发，是吧，哎，我的红跟你们外表的红不一样，我是有精神有气质的，那我们刚才用了这个各种各样的办法，是吧，就这五种，什么样的苏轼，什么样的古代的物的这种意象，字儿怎么解通，哎，当时的那个时代也就是苏轼遭遇了什么，把这些串联起来啊，包括这种古法啊，我们说的起承转合，那这首红梅应该说看的就比较透彻了， 嗯，所以我们欣赏诗歌呢，首先第一个大家不能死记硬背， 对 啊， 嗯， 而且不能急功近利， 是的， 啊，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呢，你会感觉到美妙的诗意真的是缓缓的从美妙的语言当中流出的，所以呢我们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迫不及待的想要了解，细致的去了解这些诗歌，但是我们讲的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嗯， 啊，所以呢我们在下一讲的节目当中还会邀请申一老师针对鉴赏古诗词的方法为大家做详细的解析， 嗯，我们进一步再解读，嗯， 好，再次感谢申一老师，那么今天呢我们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只是路的时间，每次怒放都是心中喷发的爱，风儿吹来是我和天空的对白，即使幸福一直与我们